拿着回旋手机百峰，他以566的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今天是10月25号星期四，今天我们的节目是音视频同步直播。今天为大家送出的节目是职场帮帮团的系列节目，如何打造职场金手铐。今天呢，要和大家聊的是股权激励可以一直有吗，如何来做一个有接续性的股权激励计划。大家呢可以打开易直播客户端，搜索不止余生，看到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还可以打开凤凰新闻客户端，点击风直播，搜索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的创始合伙人风月平律师。风律师您好。 香露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我们最近这几个月的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四哈、啊，都会跟大家来聊股权激励的话题。那今天呢，要和大家聊的就是如何把股权激励一直做下去啊。作为老板，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作为有股权激励的公司的员工，您可不渴望一直有股权激励呢？您希不希望一直带着所谓的金手铐呢？那其实呢，我们知道在现实生活当中呢，还是有很多粗放式的股权激励啊。什么叫粗放式的股权激励呢？就是给一次啊，表示啊、嗯嗯，给一把大的，完了。 嗯， 首先想问一下凤律师，如果这么做的话，有哪些弊端？ 像这种粗放式的股权激励，其实情况存在的还蛮多的。 嗯， 但是我一直是不鼓励这样的方式。 嗯， 因为就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粗放式的方式，我通过一种方式，通过一次性的全部给予这样的一个股权激励，那么这里面就会出现几个弊端。第一个，你无法确定你给出去的那批人是不是真正的是你自己想要的那批人。 嗯， 因为当时我们因为随着企业的发展，其实它企业的经营状况它会出现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那么你的阶段性的目标，我们原来所说的，你各个公司可能有3年、5年、10年的规划。那这3年、5年、10年的规划，其实并不必然的跟你现在这个起点是一定是关联性是非常强的，它是不断在变化的。那么股权激励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我希望给出去我这部分的股权，能够用金手铐去绑定我想到那批人。那你用粗放型的方式给出去，一次性给出去之后，你首先你如果没有办法判断这个人是不是你想要的，那么我认为他就会存在很大的问题。第二个，我们原来就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就讲过，股权的激励它是有一定的比例的要求的。 嗯， 这个比例不是说一个硬性的一个比例要求，但是一定是基于这个公司发展的一个合理性，你会提出一个比较适合这个公司发展的一个股权激励的一个标准，比如说15%、20%，那你再高肯定也不合适。那么如果你用粗放型的方式一下子把所有的股权激励全部给完了，那你公司未来发展的过程当中如何吸引人才，如何再来给到其他的人你想要给他的一个金手铐，给不出去了，已经给完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最典型的两个问题，一个是你无法确定 你的人是不是你要人，第二个就是一次性给完了之后，你当你出现你合适的人的时候，你没有这样的一个股权激励的份额再给到人家了。 嗯，有人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啊，在企业初创的时候，你是不知道你手底下的这些兵会跟你多久， 是的， 有哪些人会一直对你忠诚，会不会投向敌营，这些都是未知的。 是的， 日久见人心， 是 路遥知马力。 的确，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你就授予他们过多的啊， 对， 过重的这种激励的话，难免在日后，他们拿到手之后见利忘义哈、 啊。这种很多啊，其实大家可能会，其实大家看我们中国最典型的一个最经典的一个公司阿里巴巴， 嗯， 原来我们网上一直流传的那张图片是十八罗汉嘛，但现在十八罗汉真正跟着马云的还有几个人？ 前两天我正好看了一个视频啊、有人专门去搜索了这十八罗汉后来的去向。 对。对， 有的呢就是他们的一个普通的员工。 是的。 啊，还有一些呢就是去做别的事情了。 是的。 还有一些现在都杳无音讯了。 对、啊。 都找不着了。 对啊，所以我说这个就是可能当时你这个企业发展过程当中，你一定是按照阶段性的来去制定自己的一个期权激励计划。你当时你哪怕是马云说我给你 50%,那些人也不见得会跟着他走，你哪怕这些人都能够预料到今天，你说不用 50%, 你哪怕给我 1%, 人家这批人也愿意跟着你一辈子。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跟企业发展是一定是紧密相关的，所以你考虑股权激励的时候一定不要用一种简单的方式，一刀切粗放式的方式去解决这事。 嗯，当然我觉得术业有专攻啊、老板他有可能是搞技术的，他也有可能是搞市场的， 是， 他也有可能是搞这个其他领域的，所以他不见得都了解这个领域。 对， 包括员工也是这样哈、 是的。 那天上掉的这么一大块馅儿饼，我为什么不吃呢？为什么不捡呢？老板给我，那我就伸手拿呗。 是， 所以如果说听众朋友，老板突然一下子要给你们很多的股权激励，然后你一算这个份额，哎，我们这些人拿走的份额还真是很大一个比例，那接还是不接呢？我们来看看一个案例啊，这也是一个真实的案例啊，由股权激励啊引发的纠纷。我们节目曾经也为大家介绍过一本书，它的名字叫《股权金字塔》，作者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分享过哈、他的一些心得。在这本书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著名的公司叫富安娜的案例。富安娜很多朋友知道他是因为做床上用品啊，那么他在上市前啊，在2007年的6月，他们通过了一个叫做限制性股票激励方案，以定向发行新股的方式，向109名激励对象发行700万股限制性股票，价值是1015万元，这个股票占据了公司总股本的近 10%, 这个量大不大？ 很大。 很大了， 因为正常，因为我们这里得看它这个阶段。 嗯， 因为首先就是我原来所提到的，就是一个公司初创型的企业，我们一般比较合理的股权架构大概在15%左右。 嗯， 那么你也许大家会觉得，那这个10%不大。 嗯， 但是这里的前提条件是，这是一个初创型的企业。 嗯， 它的比例会随着你不断的资本的累积以及阶段的一个融资，它会不断的稀释。比如说你下一个阶段你稀释了10%，那就15%稀释掉10%之后就变成13.5%，离最终上市可能这15%的股权最终可能就稀释到了只有3%、4%甚至更低的一个比例， 还可以控制， 还可以控制。但是如果说你刚才我们所说的，你发行的新股是准备上市了，你再给它10%，那就是一笔巨大的一个股权激励。所以我认为这个比例上就存在一个问题。 好，我们再往后看啊，到了第二年的三月，也就是才过去了9个月啊，2008年3月，因富安娜向证监会申请首次公开募股。为配合上市要求，富安娜终止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将所有限制性股票转换为没有限制性的普通股。同时呢，有好几名员工，也就是他当年给到股权激励的那些重要的员工，我们就不说名字了啊，向公司出具了一个承诺函。这个承诺函呢是这么写的，自签署之日起至公司上市之日起3年内，本人不以书面的形式向公司提出辞职，不连续旷工超过7日，不发生侵占公司资产并导致公司利益受损的行为，如果违反上述承诺，自愿承担对公司的违约责任，并向公司支付违约金。这个承诺书有问题吗？ 有问题。 有问题， 有很大的问题。 嗯， 因为为什么？首先就是这个承诺，首先从劳动法本身上来说， 嗯， 我辞不辞职， 那是我自己可以决定的。 嗯， 你没有办法通过一纸协议来约定我能不能辞职。 嗯， 所以这个协议你对他来说的绑定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嗯， 第二个，这个协议本身当中的对价，就是所谓的合同的对价是存在很大问题的。也就是当你约定了一个违约金，违约金发生的基础是因为我不辞职，我辞职这样的行为所发生的一个违约行为，但是这样的违约行为所给企业造成的损失到底是有多少？多少的一个价值，这是很难衡量的。因为我们现在的法律基本上的一个原则是一个填平原则， 就你不能搞一个天价违约金让他们不能走。 对，因为填平原则也就是你首先你要证明你的违约行为给这个企业造成了多少的损失。 嗯， 那么你约定这个违约金的大方向就是为了填平这个损失。 嗯， 但你不能说我约定了一个一个亿的损失之后是为了绑定我不能够辞职，那你得衡量我到底的收入是多少，所以这份承诺本身就存在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在劳动法当中，我们约定的违约金不能够让企业挣一大笔钱。 对， 只能是填补他的 损失， 是吧？ 我这个人的离开，也就是说我的离开给你造成多大损失，这个很难衡量。 嗯，就这些员工啊，拿到了这个股票，而且呢是没有限制性的股票，那么他们签了这么一个承诺书啊，但是仅仅一年之后，也就是2008年的7月至2009年的9月，这些员工在持有富安娜原始股的情况下，先后向富安娜提出辞职申请，并且跳槽到了富安娜的主要竞争对手那里。其中有一家企业呢，就叫水星家纺，这都是直接的竞争对手啊。那么这就为天价股权激励的索赔埋下了种子。到了2012年12月26号，已经在深圳中小板上市近三年的富安娜，对26名他的这个自然人股东就承诺函违约金纠纷一事向深圳的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要求判令这26名被告分别赔偿违约金累计达到8000多万。这26名被告就是他原来给予股权激励的那些员工啊。那么这个案件呢，经过审理和判决一波三折，最终在2015年的1月19号落锤。虽然作为被告的上市公司富安娜大获全胜，16名离职骨干员工将赔偿老东家富安娜 3230.5 万元及相应的利息，但是这个案件也堪称是 A 股史上最贵的股权激励索赔案啊。因为当初他给了109名激励对象的股权价值大概是1000多万，而几年之后呢，这16名离职骨干就因为手中的股权赔偿了3000多万啊，赔偿了3000多万。所以就是其实这个里面没有赢家，都是输家，是吧？ 都是输家。因为其实刚才我们大家也是心里算账的时候，他觉得好像我原来给你的价值是1000多万，最终我拿回来3000多万，好像对企业来说我好像挣了钱了。 嗯， 其实并不然。 嗯， 因为当时他给你的价值是1000多万，是没有上市前的价格。 嗯， 是没有上市前价格。那些正常情况下，我们按照一个上市公司的上市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市盈率的变化的话，它正常情况7倍到30倍之间是很正常的。那么它的价值，可能它股票当时的价值可能就是上几千万，甚至上亿的一个财产， 就总价值、啊， 总价值可能就是这么一个价值。嗯、那么对于企业本身上来说，他这样的行为并没有直接给他经济损失做成一个弥补，我就认为他是一个输家。同时，他所有的这些员工的离职给他的直接的经济损失，或者是因为竞争没有约定好很好的竞业禁止所导致的一个直接的一个损失，这里面可能是不可限量的。 嗯， 那么对于那些员工来说的话，我觉得他也是输家。 嗯， 但他可能输的比企业稍微少一点，因为首先他当时拿到了这笔股权，最终因为他是不受限制的股权了，他就可以把它卖掉。 嗯， 卖掉之后其实他已经套现了，最终无非就在这个基础上我还回去了一部分的经济损失，我觉得对他来说也是有一定的损失在里头，但是我认为最大的损失还是在企业本身。 嗯，好，当然他呢是告了26名自然人股东啊，他当时给了109名。 对， 换句话说还有一些人是一直拿着这些股票的。 是的， 也没有跳槽。 是的， 所以没有必要跟公司闹翻啊。 对， 那这些人是不是比较大的赢家呢？ 对，我觉得这批人应该还算是比较大的赢家了。 嗯， 因为我们所谓的股权激励的最大的核心就是最后一步、应该是变现。 嗯， 这是终极模式，也就是金手铐你戴在那，你最终金手铐打开了之后，你得把金手铐卖掉。 变成你自己的钱，我觉得这个是核心的目标嘛。 就不能把金手铐带到坟墓里。 对，这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这话说的有点糙啊，但是就是这意思，你要用它来 对 改善你的生活呀。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最终留下来那批员工，肯定他就是一个受益者。 嗯， 那么无非就是大家你受益的是多少的一个问题。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评判标准。 嗯，好，当然这个是个人的职业发展的问题啊，我们就不做多做这个评判了。 是， 不管怎么说呢，这是建立在一家企业它发展壮大的前提下。 嗯， 你原来授予的这个股权才有意义，对于员工来说，对于企业来说啊，你能够锁住更多的人。 是的， 不管是人心啊，还是其他的啊。那么刚才我们谈到的就是说这种粗放式的啊，一把梭的这种股权激励所带来的弊病啊，这是有很惨痛的案例的。那事实上呢，根据我们的了解，就是现在的上市公司啊，特别多的应该采用的就是这种接续性质的，或者是说一直给的啊，这种股权激励的方式啊。 嗯， 有人总结呢，变成了六个字啊，您看有没有道理啊？就叫做小额， 嗯， 高频，永续， 嗯， 就持续吧， 对， 谈不上永续，公司可能也没有什么上几百年的公司，这种方式，你认为有没有一些合理性？ 我觉得总体上是合理的， 嗯， 因为我首先这个额度，我们现在是没有办法去确定多少的一个金额的一个额度的刺激激励是一个最佳的方式， 嗯， 这个完全是取决于这个企业的发展过程当中， 嗯， 但是我觉得股权激励的一切的核心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从经济学跟心理学两方面来做结合， 嗯， 因为也就是首先我的出发点是什么？我的出发点从本身企业的角度上来说，作为协助，我希望能够给你一点钱，给你一个承诺。给你画一个饼，我希望能够让我给你的公司能够稍微少一点，这个是当时做股权激励的时候可能最早的一个核心的出发点。第二个出发点是什么？我希望我给了你这些东西之后，你能把自己当成是这个企业的主人，能够共同的用心的去做这个事儿，这个是企业的出发点。所以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说，你给出了这个额度，首先你要刺激人家，刺激人家不要一次性就刺激到位了。 嗯， 你刺激完之后，我们其实正常每个人都是这样，有句老话，我们说坏的方面叫好了伤疤忘了痛。 嗯， 其实好的东西也是一样，你给了他一次刺激的很厉害之后，过段时间其实他也忘了。那么你对他刺激效果到底有多少，他不知道。那么你要有一个持续的过程，让他不断去挑动他的神经，让他去算笔账。比如说这一次，今年我兑现了，比如说我整个股权激励计划当中，我今年兑现了我整体计划当中的 10%， 公司现在的估值大概是，我的估值大概是1亿。那么他原来打算给我 1%， 那这1亿就是100万，今年兑现了 10%， 那我就有10万，哎，明年我有30万。后年我有60万，也就是他其实某这些被激励的对象，他有一本账一直在心里面算。那么这个在这个持续性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刚才所说的，就是一个小额，高频，持续。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评价标准，我觉得它是合理的，同时兼顾了经济学跟心理学的两个特征。 嗯， 所以我觉得用这样的方式去激励的我们员工的话，我认为它是比较合理的一种方式。 嗯，都说这个坏消息啊是一次性知道的最好，好消息呢是一次知道一点点，这样的话我们的幸福感会提升一些。 一定是这样的。 从心理的角度来说，就是你老给人家股权，但是一次给一点点， 对， 这个让大家也觉得心里舒服。此外呢，你也能够留住他， 对， 是吧？ 对，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个股权给到你之后呢，你有一个这行话叫行权期，是吧？ 是的， 就是你不是一次性卖出来的， 是 你要分好几年卖。 是，这就是我们当时所约定的行权期以及行权条件。 嗯， 这两个点是我们一般都是会合在一块儿的。 嗯， 也就是你所谓的行权期，比如说我给你的是3年的时间，这3年时间当中你要满足我一定的条件之后，你才可以去行使你的权利，说 OK， 我要以约定的价格去买回你当时对我的承诺。所以这个是比较合理的一种方式，这个合理的方式也就刚才是做到了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高频跟持续性，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我直接说也可以行权期，我就给你1年时间，1年到了之后你就可以全部买进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合理的方式。 嗯，现在呢就是有些企业他们是不断的给员工做这种股权激励啊。 是的。 那么一期股权激励接着下一期的股权激励，下一期的又接着第3期的。 嗯， 所以就是有一些员工他老有到期的股权。 对。 老有新给的。 是。 是吧， 这 就 这个手铐它不是一副， 对， 它是一串，是吧？ 对，我说您说的特别对，就是其实它不断的给你戴手铐， 嗯， 而且这手铐呢，它会有个特征， 嗯， 原来最早的时候呢比较宽松，这个手套中间那个沿比较大， 为什么？ 因为比较大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公司的价值没有那么大的情况下， 蛋糕还比较小， 给你的比例还没有那么高的情况下，说白了，那个时候你的内心的诉求当中没有那么大，其实你可能稍微用一下力，你就可能从手铐里面就挣脱出来 就 好了。 就我不要了，我就走了。 我不要了，这手铐我扔给你了。但等到第二期的时候，一般情况下是什么？公司的价值增加了，它估值高了，因为这一轮，比如说2.5亿。下一轮可能是4厘，那么同样给你这个比例当中，原来给你的是一，那么你原来算一算，这1%是250万，哎，现在发现这里1%又值400万了。那个时候他给你的时候，他又给你加了一副手铐，这个手铐中间那个眼就稍微又紧了一点， 这不会给你1%了， 还是那1%，有可能是那1%，就是你的行权期没有到，你的行权条件没有到，他可能是1%，可能是分阶段的。 好的， 那么还有是什么？还有可能就是在这个阶段里面，他新给了你1%， 对， 你就想到，哎，我又多了400万， 新给的可能就没有1%了，可能是0.1%了，是吧？ 一算发现，哎，这价值也很高， 对， 所以他又给你了你一副手铐之后稍微紧一点，其实那个时候你是还是心甘情愿的，再等到后期的时候，就这副警告突然之间发现，哎，好像被带死了，我想拖我也拖不下来 了，想走不了了，因为钱太多了， 是的，是这个情况， 是吧？就好比啊，爸爸回家给你买了5个橘子啊，说你是一天吃一个啊，第二天呢又给你带了5个橘子啊， 是 说你那些吃完了之后再吃这些啊， 对， 所以你就觉得只要我在这个家里就总有橘子吃， 是的，幸福感立马就不一样了，而且这个幸福感是持续的 啊，持续的啊， 对， 所以呢就是这里面也有很多有意思的点啊，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呢就是股权激励可以一直有嘛，当然也有朋友呢会考虑的就是说，那是不是我们每一期想要拿到股权激励的这种条件也会发生变化，还有就是如果企业在设定股权激励方案的时候会不会每一次都给不同的人呢，啊，以及老搞股权激励的公司会不会导致他们最终这个董事会啊失去控制权啊，是不是股权激励都分散了稀释了公司的股权呢，这是我们今天啊在节目当中还要跟大家聊的内容。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每天12:30到13:30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今天的节目大家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来收看，大家可以打开易直播客户端搜索不止余生，还可以打开凤凰新闻客户端点击风直播搜索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不交学费的课， 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和普通人谈工作，与勤奋者聊梦想，生活有不同过法，成功有多种定义。欢迎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就是股权激励可以一直有吗，如何接续的做股权激励的计划。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的创始合伙人方月平。方律师，如果有朋友想跳槽去给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是不是意味着他必须要看一下这家公司以前是如何实施股权激励方案的？ 我觉得很有必要。 嗯， 因为整个股权激励的方案意味着什么？这个公司的战略，这个战略一定是什么？是他的人才战略。 嗯， 这人才战略当中，就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就是首先他激励的方式是什么？ 嗯， 是一个粗放型的激励，还是一个阶梯式的永续型的一个激励？这里面体现了他对人才的一种渴求程度以及一种标准战略。 嗯， 也就是如果说这个企业是比较长远，眼光是比较长远的，那么他的激励的方式一定是一个，我可以这么绝对的说，一定是一个这样的一种永续性的方式，持续性的方式，阶段性的方式，而并不是说一把 all in 全部就给掉了。给掉之后，对于这个企业成长过程当中，它的背景一定是有造成很大伤害。因为企业发展过程当中，它不同的阶段，它吸引的人才一定是不一样的。不同的人才给出去的股权激励的价值也一定是不一样的。

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它，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阴，大部分地区有零星小雨或小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转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7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总的来看，今天下午本市大部分地区有零星小雨或小雨，降雨量不大，请注意防范。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香露，今天是我们的系列节目如何打造职场的金手铐。今天和大家聊聊股权激励如何接续。我们的嘉宾是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的创始合伙人封月平律师。封律师您好。 香露好，大家好。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3 AM 1026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打开凤凰新闻客户端，点击风直播搜索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以及打开易直播客户端搜索不止余生，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呢，和大家聊的就是股权激励如何接续啊。上面我们也谈到了一些原则哈、啊，小额高效持续的高频持续的这种模式是比较适合公司和人才共成长的。那么如果老狗这个股权激励的话，每一期和每一期之间的内容、人数上面、条件上面是不是可以调整呢？ 这个是完全可以不一样的、 嗯、 而且大部分的情况下，一般的企业家在随着企业的发展过程当中，所有的股权战略，我刚才说的，首先它是一个人才战略，人才战略一定是服务于整个公司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战略来服务的。 嗯， 那么也就是说每个阶段它最简单的，每个阶段需要的人是不一样的。 嗯， 刚企业初创型的时候，你可能要的是一个迅速能够带动这个企业发展的。那等到后期的时候，你可能要的人才更多的是从管理的岗位上来，能怎么能够有效的带领这个企业稳定高效的做运营的。所以每个阶段它对于人员的吸引的标准是不一样的。那么每个阶段它所出给出来的条件也是不一样。期权我给你的期权的条件不一样，时间节点不一样， 以及我对于你的这个考核的标准也不一样。比如说同样是一个市场性的人员，销售人员，那么刚开始我给你的是什么，给你这百分之一，你只要给我销售带来百分之，比如一千万的销售额，我就给你百分之一。 嗯， 因为当时我的可能公司的业绩只有五千万，那一千万有将近占我20%，但等到过了五年以后，发现这个企业的营业额一年可能达到了几十个亿，甚至几个亿、几十个亿的样子，那么你要给我带来的是多少，可能带来的可能是一个亿的标准，我才能给到你比如说0.1%或者0.5%的标准。所以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整个期权的给予的比例有多少，金额、时间节点、条件是什么，是随着公司的发展不断的在做调整的，这是一种合理的一种方式，也不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粗放型一刀切，同样一个标准来打造给所有的人。因为如果你一个标准给打造给所有人，这里面还是刚才我说的期权激励的最终的核心的出发点是你的经济性效益以及你的心理的效应。那么如果你针对所有的人给的标准都是一样的，那一定是会出现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咱俩之间能力上一定会有差距，你在某些方面能力强，我在某些方面能力强，或者说是什么，我始终觉得我各方面都比你强，那你凭什么给我拿的股权激励是一模一样的，一刀切的标准一定是不适合于我们俩的，这就不非常的不有利于这个企业人才战略的一个发展。 企业在不同的阶段需要不同的人，所以说不同的时候搞的股权激励会给予不同的人，当然也有一些重要人物是一直有的，比如说我们刚才所谈到的这个 CEO 是吧， 是的是的 啊，那么一定会加入新人，或者是说每个人的比例也会有动态的调整， 是的。 我们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有一家上市公司哈，他们在14年搞的股权激励呢，当时有693人参加了，在第二年搞的股权激励就有700多人参加，第三年有900多人，第四年有1400多人。你看每年都有增加。 是的， 这反映了什么呢？ 我觉得这里面是可以反映出几个情况，一个呢，就当然这个企业的它本身的发展状况，我认为是良好的。因为它需要激励的人数越来越多，也就说明了这个企业无论从人员规模也好，或者企业的经营状况也好，在往好的方向在发展。第二个的话，我认为它这个企业的做到了刚才我们所说的那几个标准，就是小额、高频、持续，因为它人员呢在这个不断的增长的过程当中，很有可能。你之前的人员其实在后面的也有，这1000多个人当中包括了我原来最早的可能400多人，这个400多人可能每一期或者是有几期当中他是有参与的，那么在这样的激励体制当中能够反映出来这个企业对于原来的创始的或者早期的员工的一个鼓励，它是一直有一个持续性的。第二个，对于新人的加入他也做好了相应的准备了，所以我认为他是一个从表面上来看，我认为他是从单从这个人员的数量上来说，我认为它还算比较合理。当然这个一切的核心取决于它到底整体的这个股权激励，包括时间节点策划的一个金额啊，包括条件要总体来分析，但是从人员上来说我觉得还可以。 我们今天节目的部分资料来自于股权金字塔这本书啊，在这本书当中我也看到了美的集团啊，他们在不同时期所激励的对象啊，比如说在第一期的时候呢，14年的时候，他们的激励对象呢包括什么呢，有研发、制造、营销和其他业务的骨干。到了15年呢，激励对象就有研发、制造、营销加了一个信息技术骨干。16年的时候呢没有变化，到了17年的时候呢信息技术没有了，加了一个品质啊，我不知道品质意味着什么，可能是他们内部的一个部门啊，品质部啊，怎样？你看，就是有一些新加的，也有一些退出的，也有一些呢是从来都没有变过的。 是的， 你像研发和制造就从来都没有变过，每一期都有这个部门的人员。 是的。我觉得这个是很明显的，就是我们可以从这个公司的发展战略当中来推理。也就首先就像您刚才说的，研发跟制造这个是一个企业生活当中的最根本，生存当中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当你研发跟制造销售都没有了，那企业还有什么呢？因为你肯定就企业出来就是我要造出我认为比较研发出我认为比较好的产品，然后把它造出来之后把它卖出去，这是一个最起码的一个良性循环的一个基础的核心的一个价值。然后呢，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他慢慢进到了什么叫信息管理、信息建设。这个呢，因为他我刚才听到应该是2014、2015年的样子吧。那个时候是什么？就是可能很多企业慢慢都在走互联网化。有一段时间是相当于是2014、2015年的，应该是互联网比较发达的时候，大家都在慢慢的从线下 搬到线上，或者是线下跟线上做结合。 嗯， 那么那个时间点我需要大规模去根据我的公司的战略，我要去吸引这方面人才进来，所以我就需要激励你。但做了两年之后呢，基本上它的线上的建设也基本上已经比较成熟了， 嗯， 完整了。 嗯， 那个时候我就不需要再去大规模再去吸引这批人才，所以当了两年，2015年的时候差不多它就可以停止了这方面的一个规划跟安排了。那么等到2015年以后，它新加的是什么？刚才我没忘了，最后的加的是 品质、 品控。对，品控肯定是这样，就企业发展到后端的时候，发展到后期的时候，更多是一个品牌跟一个口碑度的一个传扬了。 嗯， 那么等到前期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在意的是销售，而且这个企业产品的出来质量问题一定是有一个持续的时间性的，这个时间性可能就是按照我们比如说质量的质保期，可能是4年、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那么到了那个时间点之后，它的品质到底有没有问题，或者它的满意度到底有多少，那个时间点开始要出现了。那么当那个时间点的时候，企业应该更多的去关注说，我在研发新产品的同时，我要去维护我的原来老客户的成本。打个比方说，格力是现在目前应该是国内市场上空调的 龙头。 那么大家其实会在想，如果每家每户都装了一个空调，为什么它还能成为龙头呢？那饱和量就在这儿。一家里面一台就一台，无非就是一台变成两台，两台变成三台。你不可能说是我一个房间里面从一台变两台，不现实。 嗯， 肯定是客厅、主卧、次卧装满了，基本就 OK 了。那么到了到达这个饱和的市场度的时候，其实更多的在考虑的是什么？考虑的就是我的二次购买度。 嗯， 也就是说五年到了之后，你是不是该淘汰了？原来五年前的机型已经不行了，声音也大了，也老化了。那个时候他在考虑的时候，他一定是更多的是从品质上来考虑。品质上考虑的时候，他一定会去做比较。比较的是从我自己用的个人的体验我格力，比如说对我个人体验跟别的品牌的空调来进行对比。那么最终我觉得，哎，我的客户体验还挺好，他们对我们老客户的关心还挺好的情况下，那我第二次的转化消费的时候，我可能还是会买你这个品牌。 嗯， 那么用这样的方式，这个企业的增长、销售的增长就会有持续性。所以这个一定是根据企业的发展战略来定的。 好，目前还没有看到格力的这个股权激励的对象的变化。 嗯， 刚才说的是美的和格力在空调上面是竞争对手。 是的，是的。 好，但是我们也可以从中来分析和猜测哈，一二。那么这是人员的这个变化，就是企业一定有他自始至终都很在意的，也有他阶段性要重点去打造的，所以说在招聘上面，在这个股权激励的授予上面呢，就会有不同的侧重哈。 是的， 是。另外呢，就是得谈条件了 啊， 比如说你第一期要拿到我们这个股权，你要去行权的话，就是简单说你要卖这股票， 嗯， 我是有条件的。 是的。 第二期也是有条件的。 是的。 以后每一期搞都要有条件。 嗯， 你同样一个人，你可能手里因为工作的时间长，你可能手里有三期。 是的。 不同时期拿到的这股权激励， 嗯， 你可能要分十几年才能够陆陆续续卖出啊。 是的。 但是每一期你卖出的条件有可能是不一样的。 嗯， 这里面有可能有哪些条件呢？ 是，一般对于你卖股票的条件，它可能会有几类。 嗯， 一类呢，对于时间上的要求，要正常情况下，我给你这些期权，我最终是需要你在五年之内消化掉，每年只能卖20%，你不能多卖。 嗯， 这是对于你的时间上，我这方面是最多的。 这是硬性条件。 硬性的条件，这是也是整个股权激励过程当中最普遍的、最多的一种限制你交易的一个方式，就是时间。 想卖。也没有这个渠道给你卖， 对，想卖，因为很多时候是这样，就是它的兑现是有标准的。你股权跟期权的激励最大一个毛病就在于是什么？就是你的好的设计方案它是分步实现， 嗯， 实现之后你变成股东，也就比如说我激励你1%，这一年实现20%，你可以选择这百分之一当中的20%兑现到这个公司的工商登记当中，那个时候你就不受限制了。就只有你变成这个工商的股东之后，你限制才不受限制。 嗯， 当你没有变成个工商股东的时候，你就是受限制的。 这说的是期权啊。 期权。 嗯。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也就是说你要去卖这个股权，你就没有办法实现。公司如果不允许卖的情况下，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实现。 嗯。 所以这里面就是一个时间上的一个节点的一个要求。第二个就是比例。也就是说我给你这么多的股权，这么多比例的股权， 嗯， 你卖我也是有条件的。你可能是一次性只能卖多少，这个可能就正常情况跟我们那个股份公司的时候也是有标准，比如说他对发起人的要求，对董监高的要求，一年当中的 比例卖只能卖 25%， 它是为了鼓励你这个团队的一个稳定性，所以这是对你转卖的比例上是有要求的。那么大部分的情况下，一般对你的限制就是在你的时间上限制，以及你的转卖的比例上进行限制。 有没有对于这些拥有股权的员工他的业绩的限制？就比如说你今年得完成我们年初制定的目标，或者是每年你的业绩要增长多少，或者是你的考核要达到什么优秀啊，或者是合格啊以上的水平等等， 也会有。但这些条件基本上更多的存在于在这个行权的条件，是作为你获得这部分股权的一个条件， 就是期权当中更多的， 对，更多的存在在于期权跟股权的获得上来的时候，他可能会对你有要求。但是对于转卖，当你卖的时候，他就一般不太会对你有要求了。卖的前提条件是你已经满足了我的条件，已经拿到了这个股权，所以当时你卖与不卖，无非就更多的就取决于你的时间点，我要不要卡你，你的那个比例我要不要卡你，其他方面就很难去限制你了。 换句话说，就是如果是直接给的股票，只不过要求你是过几年才能卖的话呢，你唯一受到的限制就是什么时候卖，卖多少的问题。 是的。 但如果给到的是期权的激励的话，那么就有条件了。 是。 考试得考 99.9 分，爸爸妈妈才会给你买一个游戏机哦。 对，就是这道理。 差 0.1 分都不行啊。 是。 哈、啊。 因为游戏机还没给你买呢。所以他说什么，你觉得哎，你同意了，那就得听他的。如果是你不同意，他就不给你买了呗。对吧。 所以他这个里面就有一个变数的问题。你也得好好干。市场呢也得比较好， 是 吧？公司整个的这个发展的势头也都比较好，才能够达到刚才所说的达到考到 99.9 分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的确， 是吧？ 是这样的。 对。当然还有就是什么时候卖的问题啊，这个以后我们也会跟大家来聊。就是比如说你这个股票给到你了，你分五年卖， 是 一年可以卖，最多卖20%。那有人问我是不是可以不卖？我第二年一次性卖40%。我说我前两年我都不卖，前三年也不卖，最后我一次性全卖了。 对，当然我觉得这个这样的选择是完全是无可厚非的一个选择。 对， 因为你一定要考虑什么，就是你的股票放在放在自己手里之后，你一定要衡量它的价值是什么，这价值到底是往上还是往下，因为它是浮动的，它一定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就跟我们现在买上市公司的股票是一样的，它是随着大气候的发展，企业本身的发展，在不断的波动这个价格。那么你既然有这个条件，你觉得你对公司看好，行，那我明年再买。你要对公司不是那么看好，快点一兑现我立马就卖了。 是这个呢，我们以后也会跟大家来谈啊，因为如果你真的是有好多期股权在身的话，你怎么来选择卖出的这个时机啊？ 对的，对的。 好，那今天节目还有一些时间，我们来聊聊，就是说，如果一个公司老在搞这个股权激励的话啊，一期一期的给你，像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美的是吧？一二三四期都在搞，那么会不会带来公司这个叫？大股东的这种控制权的丧失，会不会对于他的这个控制造成一些影响呢？ 一般不会。如果是我认为他，首先我认为他不会的前提条件是你的股权激励的架构是我合理的。因为控制权的丢失一般是什么，也就是说当你的放出去的股份到达了一定的比例之后，那么你没有办法去控制他的股东会的情况下，那么你就可能会失去你的控制权。按照我们原来所设计的比较合理的架构，一般他的股权激励的标准大概会控制在 15% 左右。那么也就它的释放是什么，它是分阶段分批次来释放， 最后不超过 15%。 对，最后我弄下来之后，我的股权比例还是不会超过 15%、肯定是比 15% 要更低。也就是说我原来规划的是 15% 的一个股权激励，那么我第一期释放的可能就是什么，我总额当中的 3% 到 5%， 第二期释放的我还是这种 3% 到 5%， 第三期释放的时候还是 3% 到 5%。 那你当如果这几期全部弄完之后，你发现 15% 的比例全部释放完了之后，你可以同样的情况下再跟所有的投资人说好之后，我们再稀释出来大概 5% 到 10% 的股权激励，那么整整加起来它也不会超过 20%。 这样的话对于整个公司的控制权这个架构上来说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变化，不太会有太多的一个调整，也就不用担心说是因为我放出去的股权激励就会带来控制权的一个消失。而且同时 你放出去的股权激励，它的规模会越来越大。这个规模是什么？我所谓的是人数的规模会越来越大。也就是说，你放出去，原来这 15% 可能集中在5个人手里，但你不断的去激励，不断的激励的时候，你发现这 15% 分散在1000个人手里。 对，有一些朋友他说，哎，我现在入职一家新公司，对方就可以给我股权。 是。 啊，那你看，就是他招聘新人的时候都可以拿到股权的话。 是的。 证明确实就是稀释到很多人身上了。 是的，所以这样的话，你因为你不可能把这1000个人全部合起来说 OK， 就把 15% 的股权聚集在某一个人身上，我来对抗某一个大股东，这样的可能性实在是太小了， 太小了啊。所以现在再回过头来看一开始我们节目所谈到的富安娜的那个案例啊，他在一开始啊第一次就给了 10%， 对， 是吧？ 对， 那可能后面给的这个能给的就越来越少了。 是的 啊，当然我们如果说这个公司从初创到后来有了成百上千上万倍的这个增长的话，你后面也不用给太多， 是的， 你可能给个 0.1% 就已经很多钱了。 是的 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你的这种安全边际就会高一点， 是的， 因为它很难达到 15%， 因为你的体量太大了。 体量太大了， 是吧？ 的确 是，比如说你住豪宅是吧，只要分出一小块就够我们一家三口住了。 对， 原来你住的是草棚， 是 啊，你别说分一小块了哈，一厘米你都觉得那 对啊， 寸土寸金了。 是，所以企业本身，企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或者在企业的企业家在考虑公司整体战略过程当中，不要太着急。也就是股权激励，你可以有这样的想法，但你稍微给的慢一点，给的稍微比例稍微低一些，你一定要让自己的思维也要随着整个市场的变化、社会的变化、企业的变化不断去调整。因为可能企业家本身他是比较，大多数的企业家是比较自信的，他认为我是一定有很强的战略眼光的。但是比如打个比方说，你换到50年以前，哪个企业家告诉我自己说，我一定想到了50年以后中国的互联网化能够发展到这种程度，他连互联网是什么概念都不知道。但如果当时你迅速的把自己该给的全部给完之后的话，难道你自己的思维就能跟得到这个企业现在的发展吗？这是不现实的。所以这些都是要考虑的。 是。如果从员工的角度来说，企业一下子给到很多的股权，接还是不接呢？ 是，其实从员工本身上来说，你给我那么多股权，其实我心里还是发慌。为什么？其实你越是少给我一些吧，我觉得越有价值。你给的我越多了吧，我总觉得心里犯嘀咕，你到底为什么给我那么多？而且他没有个衡量的标准，你一下子能给很多，一定是这个企业的现在还处于比较早期的这种状态下，他才能给出很多来。因为等到你发展到后期的时候，你想给你给不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投资人对你有要求，因为他不能够说你因为你给出来的股权大部分都是从创始人或者是投资人共同稀释出来的，也就这部分我原来花了1000万买了你这10%，你要再稀释10%出去，也就相当于我1000万只买了你9%而已。那么这你要让人家拿出来，人家心里一定要评估说你的股权激励是不是真的有价值，真的能够给企业带来发展。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到未来要给的时候会越来越难。前期你一下子给那么多，人家还不稀奇，你到后期越难给出来的情况下，你给出来人家会觉得哦才有价值。人家会说嘛，越容易得到的就越不容易满足嘛， 就是珍惜。 对啊，越不容易珍惜嘛。对啊， 所以从咱们打工的角度来说啊，从员工的角度来说，如果老板一下子给到你这么多的话，你还真的要掂量 值不值钱，到底是不是这是真的是给你画了一个巨大的饼呢，还是说这纯粹就是一种方式把你套进去之后，最终哎呀你就自生自灭吧。 是，当然我们在拿这个股权激励的时候呢，也会跟公司签合同的。 是的 啊，这个劳动方面的内容以后我们节目会再跟大家来聊一聊。从这个拿股权激励的劳动者来说啊，他如果又遇到了更好的平台，遇到更好的事业发展方向，手里这部分股权啊到底怎么处理。 是的 啊，有的说离职了这个就不生效了啊，也有的说只要你人还在，不管你去哪，这可能都是你的啊。那这些内容呢，我们在日后的哈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来聊。从下个月到12月份呢，我们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四的12:30到13:30都会进行我们的系列节目，如何打造职场的金手铐。谢谢今天我们的嘉宾风月平律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谢谢。 好，也谢谢各位网友和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收看。接下来是北广购物，朋友们明天再见。